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100集，洛风城朝陶墨点点头，神色凝重。珊珊的意思就是这个，他参加的那个公塔游戏一共有8个玩家，一进入游戏他们就成为了地底人王国的囚犯。珊珊7个人的任务是在囚犯放风的时候杀死监狱里一个存在感很低的囚犯，还有一个人的任务似乎和他们不同。陈珊珊说， 那个玩家刚进入游戏举止就有点奇怪，他反应很快，立刻假装什么都没察觉，和我们一起讨论怎么完成任务。但事实上，当我们8个人一起被传送到这个游戏时，他一看到我们其他7个人，脸上露出了很震惊的表情。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注意他。 每个玩家刚被传送进公塔游戏时，肯定都是紧张忐忑的。陈珊珊能够在第一时间冷静下来，同时想到去观察队友，这已经十分难得，而且他还发现了不同寻常的东西。 被迫进入公塔游戏感到震惊是很正常的事，之后又故意装作冷静也合情合理。但是老师曾经和我说过，这种能快速隐藏自己的人，哪怕不是心里有鬼也肯定是聪明人。在一个多玩家的游戏里，你最需要提防的不是对手，也不是规则，而是队伍里的聪明人。聪明人往往喜欢坚持主张，一旦自作聪明就会害了全队。如果这个聪明人有其他意图，那更可怕，比猪队友还可怕，甚至还需要先下手为强。 唐木的目光在陈珊珊和洛风城的身上扫过。你洛风城就教人家小姑娘这个？陈珊珊认真地说。 起初我也以为他是有什么其他问题，但是后来我发现他的一些举动很奇怪。游戏进展过程中，我渐渐察觉到他的任务可能和我们其他7个人不一样。 顿了顿，陈珊珊补充道， 这只是我的推测，3分靠推断，7分靠直觉。当然我也不知道他的任务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7个人完成自己的主线任务前，有天晚上他就被地底人王国的守卫杀了。守卫把他惨不忍睹的尸体拖到我们面前，警告我们，这就是越狱的下场。 唐默意识到，他的任务是越狱。 就是这个，我也无法确定。 陈珊珊说， 那个监狱到处充满危机，我们7个人最后有2个人成功通关黑塔1层，我们杀掉那个陌生囚犯的一瞬间，就被传送回了地球。所以，如果他的任务是越狱，相比较而言，我们7个人的任务就太简单了。在此基础上推测，我们7个人的任务是黑塔1层的任务，越狱的任务恐怕是黑塔2层的任务。 洛风城说，那个女玩家到底是不是已经通关了黑塔1层，珊珊也不敢确定，但是她确实是8个玩家里最强大的，无论是智力、判断力、决策力还是异能都非常强大。唐默，同一个公塔游戏可以有不同层次的玩家，只是珊珊的推测，你可以随便听听。唐默想了许久说，我相信这个推测。洛风城笑了，我也相信。小女孩躺在病床上，听到自己的老师和非常尊敬的大哥哥都肯定了自己的判断，她也稍稍笑了一下，将失去朋友的痛苦藏在心底。唐默说，还有一个重点呢。陈珊珊打起精神继续说， 还有一个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在我离开公塔游戏时，黑塔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询问我是否决定继续公塔，我选择了否。接着他说，3个月内玩家可到各区黑塔处主动选择公塔，3个月后玩家若没有进行公塔则直接进入公塔游戏。 可以主动选择公塔？ 这件事比上一件事令唐默更觉震惊。陈珊珊点头， 是，按照黑塔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在任何时间内玩家都可以主动进行攻塔，否则如果玩家只能被动攻塔，那攻塔时间机会都不受自己控制，肯定会经常发生三个月没有攻塔被迫进入攻塔游戏的情况。 洛风城接着说，他说让玩家到各区黑塔处选择攻塔，所以唐默，洛风城看向唐默，我想等杰克斯、小胖子和唐巧从浦西回来后，我们就可以知道玩家到底可不可以主动攻塔。陈珊珊的回来一共带来了两个重要的消息。第一，同一个攻塔游戏里可能有攻略不同层数的玩家。第二，玩家可以主动开启攻塔游戏。唐默比较在意的是主动开启攻塔游戏的这个消息。对于任何玩家来说，谁都不愿意进入危险的攻塔游戏，哪怕是简单模式的攻塔游戏也是九死一生。在三个月时间到来前，应该很少有玩家会主动选择进入攻塔游戏。那黑塔为什么给予了玩家这个选项呢？除非主动进入攻塔游戏比被迫进入有好处。这个好处，唐默突然想到了真正的关键。他转头看向洛风城，洛风城也正在看着他。见唐默恍然大悟的表情，洛风城说，这么快就明白了。在你回来之前，我和珊珊讨论过，正常玩家是不愿意主动进入攻塔游戏的，除非主动进入会有优势。两种可能，一是主动进入攻塔游戏，可以选择游戏内容、游戏难度等等，这个可能性极低，黑塔在游戏方面从来没给玩家任何选择的余地。而另一种可能就是，唐默冷静地说，主动进入攻塔游戏可以自己选择队友。在医务室里多留了一会儿，唐默打算回去养养伤，同时仔细思考今天知道的这两条重要的信息。他走的时候，洛风城说，你受伤了，需要让丽兹帮你处理一下吗？唐默摇头，小伤，不用麻烦了。洛风城没有勉强。就在唐默快要出门的时候，小姑娘的声音响起， 对了，还有一个不知道算不算好消息的消息。 唐默和洛风城都转头看过去，病床上这个一向沉稳的女孩眨了眨眼睛，因为喜悦难得露出这么符合年龄的表情。 唐哥，老师，我成为正式玩家了。 唐默和洛风城都怔在原地。很久以前，唐默第一次和洛风城见面时，在那场游戏里，游戏 BOSS 大鼹鼠告诉过他们，预备役也可以变成正式玩家，只要完成一场黑塔游戏就可以了。这件事早就被唐默抛在了脑后。地球上线两个月，他没见过一个预备役成为正式玩家。或许大鼹鼠随口说了个谎，预备役根本无法转正成为正式玩家。然而现在陈珊珊告诉他们，我成为正式玩家了。成为正式玩家需要完成的游戏原来不是黑塔游戏，而是黑塔的攻塔游戏。明白了真相，唐默真是哭笑不得。正式玩家全部拥有异能，洛风城最关心的是陈珊珊获得了什么异能。这点陈珊珊也很纳闷，她并没有感觉自己获得异能，她一不能移动物体，二不能力大如牛，成为正式玩家后和预备役时期没有任何差别。唐默暗示地说，或许你的异能是潜移默化型的，比如增强自愈能力，增加脑力。洛风城和陈珊珊陷入思考中。唐默离开了医务室，他快速地找到了自己常待的那辆商务车，进入车厢后，他从空气中取出异能书，迫不及待地翻到了第五页。手电筒昏暗的灯光下，一行行黑色的小字映入眼帘，唐默的目光停留在第二行。 拥有者陈珊珊，预备役。 唐默目不转睛地盯着这行字，在他的注视下，这行字渐渐变成了： 拥有者陈珊珊，正式玩家。 真的会改变。唐默再仔细看了看这一页上的其他文字，除了这行拥有者信息，陈珊珊的异能并没有任何变化。通关了黑塔一层，相比两个月前，陈珊珊的异能等级肯定有所增长。唐默在和他的接触中也有感觉到，他的思维更加敏捷，分析能力有所提升，对信息的整合力更加强大。然而在唐默的异能书上，陈珊珊的异能还是三级，没有改变。 可能是他的异能等级确实没有变，也可能是我收集了他的异能后，收集到的异能和他本人不再有任何关系，即使他的异能增强，我收集的异能也不会有任何变化。 唐默想了想，觉得第二种推测可能性更大。如果唐默收集异能后，异能还能够随着拥有者的成长而成长，那这本异能书也未免太金手指了，简直像个 bug。 唐默并不贪心，他思索了许久后，轻轻合上异能书，但就在他把这本书合上时，书页翻转间，他惊讶地咦了一声。唐默再打开书，翻开到最后一页。 异能，看我纯洁的大眼睛，拥有者行风，正式玩家，类型特殊型，功能拥有一张人畜无害的脸，使自身看起来很无害，说出来的话，做出来的事，容易得到别人的认可。玩家的气质随着异能拥有的时间的增加而改变，不使用异能也是一张人畜无害的脸。等级二级，限制使用异能时需双目注视对方，两者连续对视至少五秒钟。备注 Hello， 看我卡兹兰大眼睛，不灵不灵。唐默版使用说明，每天仅可使用一次，使用时需要与对方连续对视至少十秒钟，玩家气质的改变需要双倍时间。我知道唐默想对别人抛媚眼好久了，现在终于有了个正大光明的理由。 唐默砰的一声将书合上，他看着这本贱兮兮的异能书，终于明白自己在铁鞋匠的现实副本里为什么面对行风耐心总是会好上一点。唐默进入副本后，行风基本上就没对他说过一句真话。虽然唐默并不知道之前有两个玩家全是被行风杀死的，可是按照唐默正常的性格，经历过匹诺曹副本后，他对猪队友的容忍度已经跌到了谷底。行风几次都没说清楚游戏规则，唐默早该拿把刀怼在他的脖子上，逼他要么死要么说，但唐默一直没这么做。 原来是因为这个异能。 异能，看我纯洁的大眼睛，发动异能可博取别人的信任，让自己看上去人畜无害，不使用异能也可以使自己变得更让人相信，因为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异能。如果说陈珊珊的异能是不断地提升她的智力，让她变得越来越聪明，那行风的异能就是不断地改变她的气质，让她越来越人畜无害，即使不使用异能，她也比其他人看上去更可信。或许她就是凭借这个取信之前的玩家，借机杀害了他们。行风是正式玩家，傅文铎那样的却是偷渡客，从某种角度来说，也算是黑塔弄人。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